他就会赐下饮食。第二段的经文十九至二十一节，我们要认识到什么是地上的财富和天上的财富两者的分别。然后在二十四节，即是说这段经文之前的那一节，二十四节就讲到马门，即是金钱。这节经文我们都熟悉的了，就是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护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讲到我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人，清楚指出只有主耶稣是我们的主。在二千多年之前，奴隶的制度是普遍存在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所以圣经里面都有不少的章节是谈及到，就是奴隶或者是仆人和主人之间的关系。虽然当时奴隶制度是普遍存在，但是在某种程度来讲，又给到一种安慰的感觉。为什么说是安慰呢？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作为奴隶，主人是有责任，是负责仆人一切生活上面所需要的。你在饮食上面需要什么？主人供应给你。你在衣着上面有需要什么？主人供应你。这个就是当时主人和奴隶所存在的一种的关系。主人是负责奴隶一切的需要。今天我们所信靠的主，这位的主，他已经负起了这个的责任去照顾你的一切，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他掌握之中。几个星期之前我的讲道都提过，耶稣他是掌管大自然的主，耶稣他是风和浪的主。今天在这个大流行病毒当中，神耶稣基督他亦都是完全的掌握在他手里面，完全在神的控制之内。今天我们不知道疫情几时会完结，但是我们知道一定会过去。信靠耶稣，信靠这位的主，这位的 Master， 我们的主，我们的 Master， 依靠他就胜过加诸于我们身上那种恐惧和忧虑了。第二方面，我们不需要忧虑，因为我们有一位的天父。我们不需要忧虑，因为神是我们的天父。天父比起之前那个的主人，在那个的字句上面的关系更加的密切。耶稣用比喻话，在二十六节他说到，你看看天上的飞鸟，他们不用种，亦都是不用收割，更加不需要呢，是摆在仓库的里面。你看天父都养活这些的雀鸟。以前我在亚省居住的时候，住那间屋，早上都经常听到雀仔的歌声。但是现在在温哥华呢，可能因为个方向的缘故，我都很少是周早呢是听到雀仔的歌声。或者听日早上、你出去外面走一下，你看看周围那些雀仔，你听一下他们的歌声。 雀仔咧，我哋都知道啦嚇，佢哋唔會話因為呢一個嘅coronavirus 咧就需要隔離，佢哋唔需要隔離噶，咁所以你隨時可以親近佢啊。你睇下雀仔會唔會茶飯不思？你睇下啲雀仔會唔會好憂愁、好煩惱？唔會嘅啊，雀仔唔會話死啦，聽日嗰啲病毒唔知会唔会传到俾我喎？雀仔唔会啊！喺我哋当中嘅夫妇阿 Monica 同埋阿 Mike 啊，佢哋咧养咗只雀仔叫做 Marco 啊。有时间你去问下 Monica 或者系阿 Mike 啊，问下佢哋咧，阿 Marco 会唔会咧会愁呢样烦嗰样啊？又或者咧？会不会因为忧虑的缘故呢就不讲嘢又不唱歌的呢？天空的飞鸟，我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我们又何需要来到是忧虑愁烦呢？当神说它是我们的天父的时候，你知唔知天父要付出系乜嘢嘅代价呢？你今日成为天父嘅儿女，你知唔知佢要付出乜嘢嘅代价呢？喺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嘅里边咁讲，佢话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么？圣经怎样同你同我讲话呢？没错，今日我们面对一个从未遇过的疫情，是一个大考验，但我们要记得忧虑在某一程度上来说，其实是代表我们对我们的主，对我们的天父不信任，失去了信靠。在人来说，把我们经常呢都将万物比起天父的儿子是更加实在，我们经常就会凭着天父是不是供应我的需要，是不是赐给我有丰富的财物，来到衡量天父是不是爱我作为这个的凭据。但是在天父来讲，就刚刚相反，他的爱只是比万物宝贵得多。若果天父连自己的独生子都愿意赐给我们，为我们来到牺牲舍命，这样万物天父在天父的眼中是完全无可比较。我们的天父他当然愿意将一切来到赐给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无论风雨或者是晴天，他都是和我们来到同行。以下有一套是分半钟的一套短片，这套短片是讲述在1992年在这个西班牙这个的巴塞隆纳 Barcelona 在奥运，在这个奥运会当中有一个嘅片段系讲到一个嘅运动员嗰个嘅感人嘅一幕啊，呢个短片就系讲到呢一个运动员感人嘅一幕啊，我哋一齐嚟到睇一睇啊呢个嘅短片。喺我哋嘅人生当中，可能会有跌倒，会有无助嘅时候，会忧虑，会恐惧，但我们的天父就好像 我们的父亲一样，就好像这一位的运动员 Derek Redmond 的爸爸一样，紧紧的陪着我们是一起渡过难关，我们的天父是陪伴着我们一起来到走向终点。我们不需要忧虑，第一就是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不需要忧虑，第二个原因因为天父是看顾我们，第三方面为着我们的将来，为着你和我的将来，我们不需要忧虑。怎样为着你和我的将来呢？在圣经里面，耶稣是解释那个经文当中，他是用很实际的例子来到帮助我们来到去明白。27节这样讲，他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有不同的翻译本或者是英文圣经都是用另外一个的词句，就是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身量多加一爪呢？没有紧要是用哪一个的译法，我们都明白，因为没有一样东西，即没有一样东西，就是说无论你的是寿命或者是身高，你可以做一些东西来到是加添或者是去在当中来到是成就到。没有一个人能够因为你的忧虑可以令你是长命多一分钟，或者因为你的忧虑可以让你的身体又可以高一寸，没有。不要讲话岁数，不要讲话身高，就算我们的外貌都没有法子来到是改变。通常每一天的周早我都会比较是多少少的时间来到照下镜，看看自己那一副的尊容，因为要刷牙洗面剃须吹头，所以呢一定都会照下镜。我近年发觉自己的面貌呢真的残了很多，老化的现象呢一早就出现了，也都多了皱纹，多了皱纹没办法啦，没得控制，无法转变。听闻有一些女士呢就发觉如果有一条皱纹呢就会死捽烂捽，希望可以是捽甩它，又或者呢去这些的做美容，希望呢可以是除去皱纹。我就不知道是得不得，有没有效，但愿如此啦。但当讲到你的寿命你的高度的时候，就算你怎样努力什么的方法，你都没有办法来到是改变。所以我们要怎样呢？在24节里面就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就当够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为到还未曾发生的事情来到担心，老实实真是庸人自扰，自己吓自己。因为很多我们想着会发生的其实根本就不会发生，因此我们不要为到明天来到是忧虑。如果你为明天来到忧虑，就会瘫痪了今日的生活。这一个就是在这里34节经文的意思，为了你的将来不要忧虑。所以记住今天他所讲三个理由你是不需要忧虑的。第一就是因为耶稣是你的主，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因为天父去看顾你，第三个原因就是说为了你的将来。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讲，有没有一个较为主动的方法可以替代到忧虑呢？有， 大家留意在33节这一节的经文讲什么呢？你都很熟悉了，就是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一节的经文教导我们以行动来到代替忧虑，以行动来到代替忧虑。什么行动呢？就是说你要去到神的面前，你寻求神，去求问祂。在这一段被隔离的时间当中，你可以为天国做些什么事？我们可以尝试的多学习祷告，这个也是在第六章当中其中一个的主题。以往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你可能缺乏祷告去亲近神，现在当有较多的时间的时候，可以去学习多些的祷告。另外你想一想，你可以做一些什么东西而去能够祝福其他人呢？可以做些什么东西而能够祝福其他人呢？假你可以想一下，就是说例如你可以跟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的教会弟兄姊妹你保持这个的联系关心你打电话给教会一些的长者问候一下他们，关心他们有些什么东西可以帮忙，是可能是譬如是有一些的食物他不方便出街，我们可以来到帮他买。又或者我们有一些年轻的家庭他们长时间在家里面跟小朋友相处，可能呢是已经是扯到尽，你可以给电话他或者 WhatsApp 给他问一下他你的近况怎样，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关心一下他，问候一下他，这些是我们可以做的。总结的时候，希望我们可以明白忧虑是会使到很多杂乱无章的思想充斥在我们的脑袋里面，而这些的思想多数都是负面，甚至乎是自己的幻想。若果是这样的时候呢，是会使到神在我们心中是失去了祂的空间，即是说没有了神的位置在当中，我们只不过是 被一些的是模糊的视野来到是遮蔽，我们将人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而并非在神的身上，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我们一起来到祈祷。亲爱的恩主，都求你在我们的心中来到勉励我们，帮助我们，因为知道你是天上的父亲，你会看顾，你更加会保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学习专注于在你的身上，学习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我们知道其他一切的东西你都会加给我们。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到去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天父必保守。